想起你，我的兄弟，翻开心底铁打的回忆，摊开掌心，血脉里找你，不知不觉泪在滴。我想你，我的兄弟，岁月洗过不朽的过去，站在原地一夜夜等你，无声无息你在我心里，一生有多少失意，有多少的你，一生有多少不易，一生有多少知己。生在一起。